整夜合着双眼，失眠有点累，转过身我拥抱着双人床，孤单的棉被，清晨这一刻谁陪你喝咖啡，爱情最惨后犯罪，想流星划过后下坠，你说我们是同类，明确晓得我无法给、啊、你把爱作为借口多次来回，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say， 你沉默流泪是不是无言以对，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say， 就算心碎就算崩溃就算难过那么深邃，别给我安慰，那只是美丽的虚伪，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say，无所谓，回忆却像纸贴身鬼魅。